心想起你，悠悠的古典气味，曾在梦里演在花街下，回味仍令我心醉死。灯影中缤纷的你，烟香飘洒轻扑鼻，人独处咖啡座心昏睡，迷梦里仿佛是你。爱上你 Milano， 梦在浪漫街道，担着 Cappuccino 拥抱你。爱上你 Milano， 梦幻独自编造，但愿梦内倾慕只有你。但愿梦内倾慕只有